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身处炎热地带的新加坡历来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十分的严格，然而最近呢，新加坡却接连出现了几起食品安全卫生事故，原因几乎都和外卖有关系。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听新加坡媒体人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在节目里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2019年是中国农历的猪年，而在俄罗斯，一些年轻人呢也开始饲养起萌宠可爱的迷你猪作为自己的宠物。他们对小猪的评价是温暖又充满正能量，正是冬季漫长寒冷的俄罗斯所需要的。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今年的11月公布了一个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参加评估的113个评估国家当中，新加坡是以 85.9 分击败了上届冠军爱尔兰 85.5 分，成为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最高的国家。可是新闻的热度还没有过去，就在12月初，一家新加坡餐厅 Spice 餐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食品中毒事件。该餐厅当天送出了88份外卖，结果81人出现了肠胃炎症状，36人住院，甚至有1人死亡。这个消息在新加坡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既震惊又痛心。详细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新加坡的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大家做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有好多的这个民众都是在外用餐，或者说食用餐馆准备的食物，而且新加坡的这个食物卫生和食物的这个卫生标准是世界闻名的，都赢得了国际的认可。但是偏偏在这个过去的几个月，在新加坡却发生了几起的食物中毒事件，而其中最严重的一起事件还导致了一名食客中毒入院之后呢，感染了细菌，到最后不治身亡。这也是10年来在新加坡所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导致死亡的案例。经过新加坡卫生部和环境发展部的调查，这起食物中毒导致食客死亡的事件呢，完全是因为餐馆的卫生条件不良而导致的。这起食物中毒事件牵涉到的民众一共有88个人。事件主要是因为开斋节有2家公司一共订购了88个外包餐饮给他们的员工带回家去享用，结果其中的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因为吃了这间餐馆的食物而导致出现了肠胃炎的症状，而必须入院接受治疗。新加坡的卫生部及国家环境局还有农粮与兽医局对这间餐馆展开了调查，发现餐厅内的很多卫生方面呢都存在了疏忽，而这间肇事的餐馆在调查工作过后就被当局吊销了营业执照了。而这起轰动新加坡民众的食物中毒事件过后不到1个月，另外一家大型的食物处理公司在为一个大型展览会的员工提供饭盒的时候，导致了190多名的员工吃了饭盒之后出现肠胃炎的疑似病例。紧接着2个星期过后呢，在乌节路啊，这个新加坡最繁华的乌节路的5星级的大酒店，在举办多场的宴会，却导致了将近200多名食客出现肠胃炎的症状，而必须入院治疗。 一夜之间呢、这个很多民众都对这个当局的卫生检查标准都存在了这个疑问。不过经过调查之后呢，都出现这几起食物中毒事件都是由于业者在处理食物的时候的个人疏失，而且这几起事件都是属于个别的事件。言犹在耳，最近有民众举报有几家食物处理公司把新加坡人最喜欢的这个肉干，春节啊，新加坡人都喜欢吃这个肉干，这几家不负责的食物处理公司啊，却因为好几天连续的下雨，没有办法把肉干及时吹干，却用冷气机的压缩机的大风扇来吹干肉干。冷气机的压缩机的废气虽然是热，但是却存在了这个卫生不良的这个条件了、因此也立刻的被公众检举。有关当局介入调查之后呢，当然对这几家不负责任的食品公司采取了法律行动。新加坡一向拥有美食天堂的荣誉，因此当局对这些不负责任的个别小企业采取了零容忍的处罚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如此啦，一般的民众对一些大品牌的食物处理还有这个监控机制还是抱有信心的。春节将至了，相信他们也会认真的选择值得信赖的品牌，以便选购春节的食品。 刚才是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就近期发生在新加坡的一起食品安全卫生事件呢所做的报道。在这样一个以食品安全要求严格的国家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呢，的确令该国的民众是既震惊又痛心。但是整体来看，新加坡的食品卫生安全确实是全球名列前茅。2016年，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奶茶纯粹喝在新加坡呢，因为含有茶氨酸而被要求下架了。然而茶氨酸在美国和中国都属于合法添加剂，然而新加坡呢却不属于批准添加范围之内，直到配方修改才被重新上架。新加坡 90% 的食品是依靠进口的，正是因为有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方法，加上地理位置、贸易枢纽地位，也使得新加坡呢成立一个重要的食品出口市场。在新加坡的进口食品中 30% 会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就拿中国为例，您会发现近来很多食品的来源呢都是新加坡，食品成为了中新双边贸易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您此时此刻在开车吗？下面聊聊油价。国内成品油价格在12月中旬呢迎来了四连跌。虽说近期因为欧佩克达成了减产协议，美国原油库存下降，中美贸易摩擦缓解，国际油价结束了此前已经连续两个月的大幅下降趋势，在当前水平维持震荡。但同时这几个月来呢，像沙特、美国、俄罗斯三大主要产油国原油产量还在不断的攀升，或者是维持了高位的产油记录，又给油价带来了下行的压力。那么进入2019，全球油价走势将如何呢？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那国际油价在最近啊，似乎又进入到一个跌跌不休的消极市场周期当中啊。那在隔夜呢，国际油价已经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而在跌幅上，美国西德州轻质原油 WTI 的期货价格是重挫了7.3%，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挫了5.6%。而这背后啊，意味着市场对于欧佩克组织逐渐消磨的耐性，以及呢对美国和俄罗斯产量供应的担忧。那不久之前呢，欧佩克组织还有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已经呢是达成了对明年减产协议的初步共识。然而俄罗斯的减产意愿不强，使得市场仍对此心存疑虑，加上此前卡塔尔的退群，使得外界对欧佩克组织在油价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愈发的产生质疑。与此同时呢，美国原油产量仍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在库存方面啊，一个重要的指标显示呢，美国原油期 期货的交割地库欣地区的库存呢，在上周呢也是攀升超过了100万桶啊，这个迹象的出现是让市场是绷紧了神经，因为这意味着供给增多，而需求呢正在恶化。那路透社引用信源的报道就显示，12月份的前两周，俄罗斯产油量攀升到每天1142万桶，而如果这个数字准确，则意味着俄罗斯12月份的产油量呢将创下历史新高。而这样的消息显然让市场怀疑俄罗斯能否真正的有诚意和欧佩克组织合作进行减产。 If it continues on this bearish sentiment run, can perhaps get into those maybe upper 30s. The reason for the significant change and the reasonably sudden change is the last sets of data reads that we've been watching for production. 因此呢，美国和俄罗斯的产量这两大朵乌云啊，目前是徘徊在石油市场的上空，是抵消了欧佩克组织减产带来的利好预期，使得油价在近来的技术性熊市中啊是不断的下挫。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趋势可能大家也有关注，这就是呢油价呢动辄7%、8%的波动，那涨跌幅度呢非常之大。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啊，在大宗商品的交易当中，计算机和算法交易的更频繁应用呢，是使得基本面的消息分析被程序化的市场趋势而掩盖，加剧了油价的暴涨或者暴跌，放大了价格上的波动。那就像一个石油交易员总结的，过去一周的价格变动，如今呢会在一天之内反映出来。而这句话呢，也意味着啊，油价的剧烈波动呢，或许将成为这个周期的新常态。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面呢是说了2018年国际油价的跌跌不休，那么它和产油国的高位生产记录、全球原油需求的低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石油燃烧也因其排放二氧化碳，增加温室气体，成为了一种似乎是有原罪的能源。在2018年夏季，北半球频频出现了极端天气，也加剧了人们对于气候快速变化的担忧，促使一些欧盟成员国呼吁二氧化碳减排应该加速推进。包括荷兰、瑞典在内的8个欧盟成员国认为汽车排放量应该减少 40%。但是这个目标在欧盟内部也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像德国有着欧盟最大的汽车行业，他就警告如果制定如此严苛的碳排放减排目标，会有损汽车行业，造成失业。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欧盟能源与气候专员卡内特表示，这一方案有助于为欧盟在处理运输业的碳排放问题时设定正确的目标，能协助汽车产业向着零排放改革的方向发展。据报道，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欧盟28个成员国在制定汽车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上的分歧已持续数月。德国希望将碳排放量减少30%，欧洲议会希望降低40%。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表示，这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还不够完善。该组织清洁车辆政策负责人说，欧盟在加强生产零排放车辆的竞赛上大有起色。这条新规表明，在2030年前，约有1/3新车将是电动车或轻动力汽车。不过，汽车行业组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还警告称，这一目标将威胁到汽车行业的就业和消费者的选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法规对二氧化碳减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因缺乏激励措施，在推动汽车行业向电动汽车转型方面努力不够。此外，欧盟国家也在考虑卡车排放量减少的幅度，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2019年是中国农历的猪年，很多俄罗斯人呢也了解中国的农历属相，把可爱的迷你猪作为自己的宠物好朋友，也成为了一些年轻人的另类宠物选择。 一些主人还不辞辛苦给自己的小猪缝制各种漂亮的衣服，每天呢在社交网络上贴出自己和猪互动的场景，引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不过他们也提示新的宠物主们，虽说买来的时候迷你，但它毕竟是个小猪，它会长大的，可得做好思想准备。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这两只就是迷你猪，它们的体重大约在25到30公斤，每天需要遛2次，和养狗差不多。它们的主人对猫和狗过敏，这两只小猪满足了对于养宠物的愿望。在俄罗斯，这样的家庭并不少见。一些人甚至为自己的宠物小猪开设了社交媒体账号，吸引到大批粉丝。不过，作为宠物猪爱好者，安东也提示大家慎重选择。迷你猪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品种，这些可爱的猪宝宝也会慢慢长大。如果主人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等到宠物猪长大后将它遗弃就不太好了。虽然养育小猪颇为艰辛，但对于爱他们的主人来说，付出都是值得的。 刚才的报道中，最后的女孩说呢，她认为养迷你猪是非常好的选择，不光是外表萌宠，而且猪是非常正能量的，总是高兴地看着你。在冬季漫长又寒冷的俄罗斯，迷你小猪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温暖。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韩国。2017年，借着弹劾朴槿惠获得了超高人气支持上台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之后呢，致力于半岛的和平化进程取得了多项外交突破。在对韩国民众发起的总统执政满意度调查中，多数民众对其外交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可是在2018年12月4号，韩国一家民调机构发布的一个最新民调显示呢，文在寅的支持率为 48.4%， 已经连续9周下跌了，成为了文在寅自上任到现在在调查中支持率最低的一段时间。在民调中投了不支持文在寅的受访民众中，有近47%的人将首要原因指向了经济的持续不振，另外有22%指向了韩国当前的就业低迷。来自韩国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18年10月是韩国的传统招聘月。2018年10月的韩国就业人口共计2700万人，净就业人口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4万人。但是呢，这个数字却是自2013年以来增加净就业人口首次少于了10万人。其次，选择了放弃求职的青年人较2017年同期增加了4.7万人，更是达到了相关统计开始以来的一个最高值。另外，2018年10月，韩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99，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延续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一个颓势。韩国媒体分析认为呢，文在寅在应对就业危机和内需不振方面的措施并没有说服普通民众，这也是他近来支持率下滑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文在寅政府呢，也在开始积极调整经济政策。文在寅政府的第二个经济团队在2018年12月18号正式成立了，洪南基先生获得了文在寅的任命，成为了新任的韩国经济副总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韩国经济学家崔振凤教授，请他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文在寅政府的第二个经济团队，以及这个团队有什么办法来提振当前萎靡不振的韩国经济。 큰 배경은 일기 경제 팀이 이제 여러 가지 갈등이 있는 것처럼 비춰지면서경제에 대한 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加，文在寅的第一个经济团队中存在明显的分歧，这引起了公众的担忧。韩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引入一个新的团队来消除公众的担忧。经济副总理洪南基将领导团队开启文在寅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青瓦台政策市长金秀显将协助洪南基副总理。 之前的团队更多的是双层领导体系，这引发了内部争议。但新团队将是单层领导系统，这就给了红蓝机更多的权限，有利实现更加一致有效的政策规划。 正如韩国时事评论家圣公会大学的崔振凤教授的介绍，文在寅总统在其就职的第18个月调整了经济团队。第二个经济团队的关键词是稳定改革，它反映了政府努力排除公众对第一个经济团队内部分歧的担忧，并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的决心。事实上，在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韩国经济正面临诸多挑战。 韩国的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指标不好的状况。 令人沮丧的经济指标显示经济状况不佳。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第四个季度报告，韩国经济预计2018年增长 2.6%， 并在2019年放缓至 2.5%。 新的经济增长预测比第三季度低 0.2 个百分点，表明韩国经济前景暗淡。全球机构对韩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也不太乐观，例如穆迪公司预测今年韩国经济将增长 2.5%， 明年估计为 2.3%。这些数据低于其对 G20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测。今年20国集团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3.3%， 明年为 2.9%。 更糟糕的是，韩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低，给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人们担心韩国经济将进入低迷阶段。根据韩国统计厅9月的数据，韩国整体工业生产出现自2013年3月以来5年间的最大降幅，国民消费连续3个月出现小幅回升，而后再次大幅下挫。9月零售额较上月减少 2.2%， 为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就业形势也依然严峻，尽管11月就业人口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6.5 万人，但制造业新增就业人口连续8个月减少。幸运的是，强劲的出口正在维持经济复苏。尽管如此，新的经济团队还是面临着许多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包括备受争议的最低工资计划。 企业界对文在寅政府的两项主要经济政策提出质疑，包括缩短工作时间和上调最低工资。这两项政策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尤其是中小企业。经济团队的新负责人洪乃基表示，有必要以更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他仍有可能维持文在寅政府的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但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弹性工作制目前允许长达3个月，政府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继续解决相关问题。 为了完成振兴经济这一最紧迫的任务，新的经济团队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每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上调问题。众所周知，这些问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在12月12日的经济会议上，洪南基提到需要调整两个政策的执行速度。12月17日，他公布了明年的整体经济政策，包括计划在2019年上半年执行全年预算的 70%。 虽然上半年执行更多的预算并不罕见，但这一百分比是自2013年以来最高值。上一届政府在2014年上半年执行了 65.4% 的预算，在2015年同期执行了 68% 的预算，而目前政府计划在前六个月中执行 70% 的预算，目的是通过注入资金来迅速推动经济发展。洪南基表示，政府将首先提振经济活力，鼓励企业在明年上半年的关键时期增加投资。从他的观点来看，明年上半年可能决定韩国经济能否实现快速反弹或进入低迷阶段。经济团队的最大任务是通过加快执行预算，在明年的前六个月产生积极的效果。 国会批准了2019年政府 469.6 万亿韩元的预算，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预算。政府已经批准了一项计划，

It's 9 a.m. Beijing time.